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甜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新年快乐我的朋友，新年快乐我的朋友，你知道新的一年已经到来，这个世界已经变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春节好，欢迎您收听北京电台的春节特别节目，芳华在这里给您拜年了，愿歌声和笑声陪伴您度过美好的一天。那今天呢，为大家准备了几首情歌，一首情歌就如同一部电影一样，通过歌词讲述着故事。曾经的我们都是在懵懂青涩的时候，对初恋充满着无限幻想，小女生期待着有一个人出现，可以像童话故事里的结局一样，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一直到永远。最初的甜蜜单纯美好的小心思就如同这首歌里的歌词一样，偷偷等待你出现， 等你只有在梦里实现，想你只能在天快亮以前，不想让你走，带着我到宇宙的尽头，让我们一起到永远。找到了心爱的人之后，就要开始一段恋爱了。热恋期间，两个人除了甜蜜之外呢，一定也有一些小情绪，有时呢还会互相的打趣。就像约会迟到的时候，男生总会随便的编一句奉承女生的话啊，或者是一个理由，然后女生呢一歪头说哼，歪理，嘴上说着歪理，心里呢却已经开始笑了，这是甜蜜的指责。那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叫《飞球》。飞呢是非洲的飞，酋是酋长的酋。这首歌呢是由薛明媛和朱赫演唱的，在2017年的7月9号发行的。这首歌很有意思哈，歌名飞酋字面解释呢就是非洲部落酋长，但它现在呢却变成了网络流行语，解释为运气十分差的人，脸特别黑，以至于成为最倒霉的那一个，多用来自嘲。爱情有时候呢，不仅会蒙蔽双眼，还会让人变得笨笨的。薛明媛呢，把男方比作了飞球，其实呢，就是在打趣的说：“你真是瞎了眼，怎么会看上我呢？”这种表述是很微妙的，口头上是自嘲，但实际上却是表达了对对方爱意的感谢和满足。其实，当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那份爱意就会不经意地流露出来。那就干脆让全世界都知道，因为爱情可遇而不可求。 感觉到好炙热，刚好是你经过，眼神表现洒脱，手却不自主的打招呼，该如何一下子全忘了，明明都想好的脑袋全空白了。接下来该怎么做，言语还是慢动作，好像都不太好说，尴尬症该怎么破，还不如就直接做，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得知早一点巧合不算最坏的结果。如果疼痛下去了，比我不会低头，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守护着我，就算有一天欢喜突然倒向了地球， 没有特种嗜好，只是照顾那个女生一起慢慢变老，听从你说我这个生活是你的依靠，我的心情就开始慢慢变好，你说你是街角盛开的野蔷薇，而我傻傻知道你是朵玫瑰，就算你被全世界的坏人包围，看我化身超人一把他们击退、yeah、 感觉到好炙热，刚好是你经过，眼神表现洒脱，手却不自主的打招呼，该如何一下子全忘了，明明都想好的脑袋全空白了。接下来该怎么做，是言语还是慢动作，好像都不太好说，尴尬症该怎么破，还不如就直接做，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多制造一点巧合不算最坏的结果。如果天空一下起了雨，我不会低头，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守护着我，就算有一天繁星突然倒向了地球，没关系，只要有你我的地球。 You are the best and special one for me, You are the best and special 夏至未至是郭敬明于2005年推出的一本青春类的小说，曾经感染了一代少男少女。2017年这部小说被拍成了电视剧，又将那一代人带回了过去的青春岁月。那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一首这部电视剧的插曲《追光者》。 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 这首歌是由唐田作词，马静作曲，发表于2017年6月16号。歌曲讲述的是电视剧中立夏对傅小司一直默默放在心底的崇拜之情，而歌词表达出所有女孩的心声。这首歌的歌词情真意切，歌声款款，蕴含着一份单纯的爱意和坚定的承诺，令人听到纯真，听出故事，就像剧中男女主角之间的感情，有爱的崇拜，却从不卑微。歌曲干净舒缓，歌词直戳心意，唱出了一段难言的爱恋，让人不自觉地就陷入到了对青春往事的回忆之中。爱情有甜蜜美好，但是有时也有苦涩和无奈。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呢，《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就是讲的台湾知名歌手金志娟，也就是娃娃，和诗人阿鲁之间发生过的真实的故事。 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 歌是由李宗盛作词作曲的，收录于1991年8月发行的《大雨》当中。1990年，来自台湾的娃娃与一位来自北京的诗人一见钟情，在娃娃的眼中，那个男人很优秀。那是个台湾同胞可以出访大陆的年代，但是台湾到北京还没有直航，于是为了看到这位诗人，每次都是娃娃辗转从台湾飞到香港，然后再从香港到北京去看他。这段远距离的恋爱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一场苦恋，不是因为海峡的阻隔，而是因为那位诗人已经有了妻子和孩子。于是娃娃最后万念俱灰地回到了台湾，从此和他的这段感情隔海相望。在他身边唯一可做留念的是一张从节目单上剪下来的那位诗人的不甚清晰的黑白剧照。娃娃录唱这首歌的时候几乎哭到录不下去了，好几次录音都没有成功，最后隔了一段日子，等到整张专辑的其他歌都录完了，他才努力抽离自己，忘记自己是歌词中的主角，最终才录完了这首歌。张爱玲曾经说过，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等着你的，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那么一个人。是的，这个世界上也总有这样一个人，因为爱，哪怕是隔着千山万水，也会跨越距离，穿越相思，漂洋过海来看你。最后请大家欣赏的是小幸运。人总是要经历一些痛彻心扉之后才会成长，才会懂得珍惜。或许每个人心底都会沉睡着一个人，但永远都不会再去唤醒他。2015年的电影《我的少女时代》描述的是90年代学生时代的爱情，还有很多细节来勾起70-80年代的集体怀旧情绪。而作为主题曲描述的同样是当初在学生时代那份被丢弃的后知后觉的感情。学生时代的那份爱情永远在我们心中是最美好的回忆。下面就请大家欣赏这首歌曲，田馥甄演唱的《小幸运》，也是我的少女时代电影的主题曲。 不停阵雨滴落在青青草地，不停见远方沙刻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决定，那陪我 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在2018年找到您的小幸运。 金鸡报捷讯，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在深夜闪闪发